的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周五音乐一随心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刚刚听到这首歌呢，是 Andy Grammer 的一首演唱哈。刚刚听到就觉得心情莫名变好，也是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系。今天呢，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，同样是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，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986都可以。今天就来分享一下让大家觉得心情突然变好的歌曲吧。因为今天是周五嘛，虽然说天气有一点点阴沉，但不妨碍我们期待周末的这种好的心情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就是来自华晨宇，可能很多人对他的定义都是那个火山，就是那种火星来的那种感觉，很异类哈。那他也是在这个异类这张专辑当中出了一首歌，名字叫做《我管你》。而这首歌呢，是他邀请了100位歌迷和他共同去录制的，一起来唱的这首《我管你》，充满了叛逆和脾气，来听听吧。 我不大接受这么卑微，区别还手，我不太难搞，顺应所谓的大潮流。

想说一声 hello 哈，来自海龟先生的这一首《草裙舞》，相信也是很多人的心头爱了。很多时候听到这首歌，总有一种忍不住要跟着左右摇摆的这种感觉。继续来听歌啊，听听这首歌是来自21岁的 Emily Hearn， 她呢是一个歌曲的歌手兼作曲家，而且呢是之前发布过2张的 EP， 这一次的这一首歌呢也是她的风格的一个体现吧。因为他的风格都基于一种希腊的风，是一种他内心当中一种情感的倾诉，而这一首 God Hate Him 也是他的一种讲述吧。 He takes my hand and flies my heart to the moon. It's what it's like when he's loving you. Oh, I can't believe he holds me like he does. You think that I could act my age, but it's true. I'm like a child when I'm loving you. Ooh, I'm like a child when I'm loving you.

这是刚刚微信公众平台嘟嘟分享的一首歌曲，就是来自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。他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想起暑假，想起校园，想起那些暗恋的情节，还有当时那种特别羞涩的状态。所以无论在自己长大之后在什么样的境况下，听到这首歌都会心情变好。其实提到南拳妈妈，就不得不提到周杰伦周董了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他在《我很忙》这张专辑之前，当时呢被人批评说，哎，这个周杰伦怎么没有改变，没有进步呢？所以他在《我很忙》这张专辑就想要突破，想要为新专辑去创作了一首不一样的歌曲。在录制这一首歌曲的时候，他就在考虑，哎，这种甜美的风格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呢？但没有想到这首歌引起了大家的喜欢，而这首歌也是表达了他对学生时代那种特别单纯的怀念。来自周杰伦。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事件阵线联盟，相信很多人都会跟着唱了。而这首歌呢，也是台湾电视剧《家有仙妻》的主题曲，相信很多人都想起来了。应该最后那句话是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吧，国语版是这样的。而这首歌的发行时间真的是比我还要久啊！90年的时候10月1号发行的这张唱片，那之后呢，草蜢其实也是，在96年的时候转签了滚石，而之后被这种冷藏了，所以最后是被迫单飞了。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这首歌是我一个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，相信很多人听到谢春花对他印象最深的一首歌曲，很多人都说这首歌呢听了之后觉得心里暖暖的，而且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可以和自己一起去共度余生的话，真的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。这一首就是来自谢春花的《借我》。 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，借我生梦与莽撞不问明天，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，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，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，借我自容的悲愁与哭喊，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，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，静看光阴荏苒，借我咿呀呜咽，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不念，静看光阴荏苒，借我咿呀呜咽，杀死庸碌的情怀，借我纵容的悲愁与哭喊，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，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，静看光阴荏苒，借我咿呀呜咽，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 《算云烟》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《借我》。看看时间，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。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莫文蔚，而这首歌呢，也是刚刚看到微信我们的公众号孟东推荐的。他说听到这一首忧伤的歌，想到的却是我和我的女朋友之间的美好，之前的那些开心的事情总会忍不住让我嘴角上扬，所以把这首歌也是推荐给大家。而这首如果没有你呢，莫文蔚曾经翻唱，当时去配唱了很多次，也是耗时非常久的一首歌曲。他当时呢总共改了4次的编曲，而这首歌也是他专辑当中情感最浓厚也是最需要去发挥的一首歌。他也希望能够拥有最能衬托出他声音的编曲，所以这首歌呢是他最终是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点头，经过无数次的会议和编曲去改的这一首如果没有你。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音乐随心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。 真的好想你，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，眼睛干干的，有想哭的心情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真的好想你，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，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。如果没有我不会有伤心，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，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，反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没有了自己。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，眼睛干干的，有想哭的心情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嘿，我真的我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，最想说的话。 北京时间21:00。